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广尽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一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好，朋友们，我马上开始准备今天的练习了。今天又迎来了我最不喜欢的一个训练内容，就是间歇跑。而且呢，今天的间歇跑跟前几次上了点量。之前2次的间歇训练呢，都是跑1公里的间歇，今天加了点，跑6组1.2公里的间歇。这个速度的目标呢是，心率的目标呢是每组要保持在心率的3区。我心率的3区的区间是180到188。其实跟我之前几次跑间歇的这个1000米冲刺的这个心率的区间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刚刚大概跑了1公里的热身跑，现在已经浑身是汗，满头大汗了。另外今天我还找到一位这个陪练嘉宾啊，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哈、也是我的同学啊，同行，来自于北京市气象局的主持人崇伟。崇伟练了其实也挺久的了，现在肯定比我强。我今天来的路上正好听这个车里广播，崇伟正在广播里边介绍天气情况。你说到了一个数哈，差点想把车头掉就回去了，就不跑了。他告诉我今天夜间的最大相对湿度是95%哈，现在我们俩是在傍晚的时候跑，这95%的湿度我就特别想知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标准的桑拿天，无论这个一天什么时候都是湿热的感觉尤为明显。 你觉得这个天气我们来跑这个心率3区的间歇， 我觉得是个挑战。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训练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了1区长时间的有氧，而这种在3区的间歇的量跑得比较少，所以我也是比较忐忑的。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间歇能非常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最大摄氧量，就是我们如果跑不到，那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可以有2种选择，一个是降速，二一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保持在3区能保持多少几组就完成几组，我们高效的完成今天的训练就可以了。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跑一组之后就坚持不下来了，哥俩就直接吃饭去了。好，朋友们，现在正好吹了一阵小凉风，我觉得现在起跑特别合适啊。我们俩先开始今天的心率3区的间歇训练，看看究竟能够坚持完成多少组啊，咱们稍后再见。好，朋友们，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间歇跑训练，今天跑得非常艰难，但是大家听我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感觉并没有气喘吁吁呢？因为我已经歇了10分钟了，这10分钟的时间崇伟完成了他预定的目标，而我并没有完成。这个确实是在进行这个按照课表的训练以来，这应该是我练的7次了，第一次没有按照计划来完成训练。啊，锅有很多啊，我们等会儿再分锅。但是今天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预计是跑6组哈，1.2公里的间歇，目标是3区心率，3区心率倒是都达到了，但是6组没跑下来，最后呢只跑了4组。这4组的配速也挺有意思啊，第一组是跑了5分10，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一个速度，第二组又开始降到了5分30，第三组降到了5分55，第四组稍微回来了一点，5分50。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坚持继续跑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体能上还有力量上的这种缺失，我到最后的动作已经有些变形了。而且今天我们俩是在一个公园里边跑的，正好在傍晚，出来遛弯的这个大爷大妈小朋友们也比较多，怕出现一些危险，所以最后给果断叫停了。行，下面来找找今天的锅哈，今天第一次没完成训练，必须得找找锅。 我觉得第一锅就是这个天气，你感觉呢？我说实话，我其实还是基本上找那些比如说下完雨呀、或者是晚上啊凉快一点的，基本上至少得25-26度，最高我好像都没有在超过27度情况下跑过。今天我刚看了一眼，现在虽然我们是傍晚了，气温是31度，而且之前也说了，最大相对湿度来到了95%，纯桑拿。我觉得这个第一国是天气，你觉得天气对我们这种就是心率的训练方法是影响挺大的吧？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 对，夏天自然就会心率提升，因为你越来越热，你身体、你心脏需要供应的氧气也就越来越多。总体来说。你像我是感觉这一次夏训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小暑那一天，我的疫区心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了1分钟，这个是让我都特别夸张的。那天并不热，但是小暑那天我查了一下，那天的相对湿度也是在60%多，我一下就感觉是桑拿的感觉。头伏里今天是我的第三次跑步，所以说我比你要适应很。你说你平常爱恐惧这样的天气跑步，另外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难，跟我其实我觉得呀，跟我的冬训相比，那么39天相比，这个3伏天我还是能受得了的， 是吧？ 毕竟我可以接受再慢，对，我的心态接受可以慢，因为只要天气再凉爽了以后，到秋天的时候，我的疫区完全会去提升的，所以这个时候不用太着急， 不用太着急啊。没完成这第一个锅，算是勉强说得过去啊，说过去了。天气第二个就是这公园小朋友确实有点多哈，有时候横冲直撞的感觉也会经常这个影响节奏哈，尤其是在我后面几组真的已经非常累的情况之下，所以崇美最后也来提提建议吧。我要是最后想达到或者说去挑战这个目标的话，未来大概还有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应该更侧重于练哪方面？ 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如果你这30天没有完成挑战，你也不用太 沮丧， 太沮丧，是因为确实你这30天想突破有点难，而且是在这么极端的这种我们说这个3伏天里进行训练，确实是有点难啊。因为像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夏训跑这么长的间歇，我们在夏天练的就是慢跑，练的就是有氧，通过有氧，通过这个短间歇刺激最大摄氧量，最终提高我们整体配速，这个就是慢才就是快的道理。 好，慢就是快哈，希望这个之后几次训练也能记住这句话哈，跟崇伟共勉。我决定到时候在正式挑战之前再找崇伟来练一次哈，看看有没有提升哈。最后也看看这个今天第一次，我应该是真的，我跟崇伟应该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们两个老一块跑哈，经常一块这个晚上就约个跑，但是好像有几年没一块俩人这么跑步了哈。这第一次恢复跟崇伟一块跑，居然没完成目标，这我觉得不太行哈。等正式挑战之前，回头再找崇伟来约一次哈，共同见证，就像他说的，共同见证通过这一系列训练的进步。好，朋友们，那今天这个超体加速日记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的分享再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经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儿咱们接着来说奥运会，跟奥运会有关的事儿。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网球。说到这个网球呢，就要想起奥运会今年在火炬点燃时候的最后一位火炬手啊，点燃主火炬的火炬手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网球选手大阪直美。 很年轻啊，就当了火炬手的最后一棒。 对，那大阪直美也会参加今年日本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的网球项目。 嗯， 其实这对于一个职业网球选手来说是一个不多见的一种情况。 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奥运会的网球哈。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网球这项运动。 网球这一项目的奥林匹克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它在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896年就被正式的列为了比赛项目，1924年又被取消，等到几十年后的1984年又再次被列为表演项目，4年后的汉城奥运会则被正式的列为比赛项目。网球在1924年之后就慢慢淡出了奥运会，原因除了在职业运动与业余运动之间很难划分出一条清晰的评判界限之外，很多原因不一而足，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才恢复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与很多的网球职业比赛一样，奥运会的网球也采取了淘汰制，即淘汰一场就彻底被淘汰。那么这一项目的起源从何而来呢？在12至13世纪，法国的传教士们经常在长长的回廊里用手掌击打着一类球类物体，以此来调剂他们刻板的教堂生活。渐渐的，这种活动被传入了法国的宫廷，很快成为当时贵族们的娱乐游戏。当时他们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是用手掌来击球，因此人们也把这种游戏叫做掌球戏。开始他们是在室内进行游戏，后来便移向了室外，在一块开阔的场地，中间架着一条绳子，两边各站一人，双方来回用手击打着一种裹着头发的小布球。14世纪中叶，法国王储将这种游戏的使用球赠予了英皇亨利5世，于是这种游戏便传入了英国。这种球的表面是用当时最著名的绒布斜纹法兰绒布制作而成的，英国人便将这种球称为网球，并且流传至今。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网球还保留着柔软的一层绒面。一个世纪之后的15世纪，这种游戏由手掌击球改为了木板拍球，并且很快出现了一种用羊皮制作而成的椭圆形球拍，同时场地中央的绳子也改变成了球网。16至17世纪正是这种活动最兴旺的时期，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赛。在这之前，由于这种活动只在英国和法国的宫廷举行，所以网球运动又成了宫廷网球和皇家网球。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奥林匹克运动都是发源于欧洲。之前其实我们说的那个乒乓球啊，现代乒乓球也是起源于英国，网球呢也是起源于英国哈。咱们再说回到奥运会的网球，刚才我说这个大阪直美来打奥运会的网球比赛是职业运动员当中不太多见的一个情况，对吧？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有谁呢？今天还有谁？还有谁来打这职业网球选手来打奥运会的这个比赛？ 其实男子的名将，大部分都不来， 都不来啊 。唯一的名将应该就是德约科维奇， 小德来是吧？ 德约科维奇啊， 小德来 啊，世界排名前几的这个 小德还是应该第一吧？ 对 啊，小德很厉害啊，小德这个，所以一会儿再说小德这事儿，先说大阪直美，大阪直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位选手，他应该是自己主动退出了四大网球公开赛当中的两站比赛，他特别有性格，他为什么退出了四大网球公开赛这两站比赛？是因为四大网球公开赛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叫做运动员，不管你是赢了，还是输了，就是反正你对手嘛。打完比赛之后一定要接受组委会安排的新闻记者的采访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呢大阪直美就说我不参加新闻发布会， 我不参加 我不想说什么话，我可以打比赛但我不参加新闻发布会，那么 有性格 有性格我就不参加，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呢？反正我就是不想参加，就这么着就退出了四大满贯当中的至少两站比赛，主动说我不打，你要参加新发布会我就不打了，就这么有性格。 就这两个大满贯没拿，另外两个参加的都拿了。 大阪直美真的是这几年可以说新兴的女子网坛里边的冉冉升起的一个这个重磅级的这么一个像炸弹一样的这么一个选手，太厉害了。 对，在小威之后最有统治力的， 最有统治力的， 而且还很年轻啊，今年应该是只有23、24岁， 23、24岁 ， 对对对，好，咱们再来说为什么很多职业网球选手不太愿意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比赛。 是因为奥运会啊，其实这个比赛在职业网球当中属于比较尴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哈，其他运动项目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足球、篮球啊，包括网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刚刚我们说这三项比赛哈，基本上现在可以算是全世界范围之内 受众人数最多的啊，关注度最高的三项的职业赛事。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就是这个单项职业协会，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越大啊。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然后这项运动在奥运会当中，它的影响力就越小。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反比。你说足球谁会来看奥运会的比赛？ 那看世界杯嘛， 啊，都看世界杯的比赛。 对， 而且奥运会呢，他说 U23 啊，是23岁以下人才能来踢。那23岁以上如果来踢的话，也没有多少人来啊。包括美国啊，包括这个篮球当中美国哈，今年说每一届都是梦之队，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选手的水平和参赛热情啊，相比于 NBA 的比赛，那还是差得非常远的。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啊，我们看今年的比赛，就很多的好手都提前都宣布哈，我不来网球，因为网球啊，我们都知道最网球界最有这个分量的冠军哈是四大满贯的赛事，而你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其实我们看奥运会的赛程哈也是非常有意思，它都是在每年的每次哈基本都是在8月份 8月份、 这个比赛。如果要来参加奥运会的比赛，那么前面是什么比赛呢？是温网。 温网，对， 刚刚打完温网，后边呢是 美网。 美网，正好当中啊，刚刚打完温网和美网之间的这样一个间歇期，如果来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势必会打乱这个选手一整年他参赛的一个节奏。所以说网球运动员他们最向往的还是四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哈。虽然我们说哈，这个四大满贯得主哈，后来又加了一个叫所谓的金满贯哈。什么叫金满贯？就是你获得过四大满贯的冠军，同时再加上奥运会的冠军哈，这五个冠军凑齐了叫金满贯。但是这个金满贯的含量确实，稍微感觉有点牵强， 身家 的，有点牵强。 我觉得还是身家的， 身家 就是。说回到这个网球运动，现在咱们来说小德哈，其实说到金满贯，我们就要说小德为什么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其实你知道，在奥运会比赛当中，还是有双向选择的这个情况在。好像我们觉得是之前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你要能够参加一届奥运会，简直是无上的这个荣耀。就是他要选择你还不去，你不可能的事儿是吧？你蹦着高，你都晚上你做梦你都得笑醒，这种你肯定要去。但其实我们知道，奥运会每一个项目它有个达标线，这个达标线可能是一个时间的成绩，可能是一个积分，对吧？可能是的这个国家的一个选派，所以它都是有，首先是你有资格去了，那么在你有资格去的情况之下，其实就会出现个别运动员我不去，就是你相当于我主动我达标我也不去，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在奥运会里面还是属于双向选择，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奥运会里面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也不要要求吧，它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叫不成文的背后的一个感觉，叫做非职业，非职业选手全民参与的一种更高更快更强。今天又加了一个 together 团结 啊，更团结，就是他我不希望职业运动员来，为什么？你看足球要 U23 23以上就职业运动员了，更多是职业运动员。我不希望职业运动员来到这个奥运会的这么一个舞台上，更多的还是希望让大家所谓的打引号的平凡人，来奥运大家庭，能够有更多人来越好。所以你看其实最早篮球一样，篮球梦之队是因为当年那个88年的那个奥运会输得太惨了，太惨了之后没有办法了，那个 梦之队来， 对，说叫职业比赛咱们去打一下。其实更多的这种团体项目也都是非职业选手来进行参加。那么我们说网球，四大满贯人都是职业网球选手，他不是要参加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他是每年要打 ATP 的网球公开赛来做，拿积分的。 是， 拿到了积分，他才有世界的排名，有了排名，你才可以进入到更高级别的赛事里面去， 赢取奖金。 哎，你要不赢奖金，要不然是拿赞助，然后拿广告，那是职业运动员他的生存之道。 是， 他不是为了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来活的。我等四年，我这四年吃什么喝什么， 是 对吧？没有人养我，没有人养这个我的生活的来源在哪儿来？他不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体制不是像我们，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体工队，给订阅给你发工资、 发薪水啊， 哎、你 就好好练， 你就好好练，你住在这个宿舍里边啊，你拿工资。那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不是这样 的。对，包括他整个的教练团队啊，都需要他打比赛来养的哈， 对，所以他这个已经形成了我们叫一种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比赛习惯之后，突然这个奥运会到了，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 参加不参加两可。 嗯， 啊，有能力有机会，然后你又愿意来参加，你参加。 嗯， 如果你觉得我不想参加，我不愿意干这事儿，我要准备我的下一场 ATP 的积分赛， 嗯， 没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奥运会的网球里面，职业选手比较少参加。 嗯， 说到小德为什么参加，我觉得今年小德状态太好了。 嗯，对。 啊，太好了， 想拿一个，想拿一个。 对，他这个基本上到了，你看他从今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开始，澳网，澳网之后这个法网，法完网之后温网，全都获得冠军。 拿法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呵呵，基本上有纳达尔参加的比赛，别人就不做他想，但是今年他打破了。 对，所以你看他三个，今年四大满贯三个已经拿到了，正好赶上今年的奥运会，对吧？今年奥运会就是如果再拿，还剩一个美网， 就差美网了。 美网就是实现在一年当中五个全拿，这个还是很少的。 对 啊，还能创造这么一个历史。同时，小德可能这个国家塞尔维亚，也特别希望能够拿一枚奥运金牌吧。 对，是，包括就大阪直美也是这样。我相信，如果不是东京奥运会哈，他本国的奥运会，可能他参加的热情也不会这么高。就是就像孙杨刚讲那个，因为其实奥运会之前就是一个纯业余运动员来参加，有一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包括现在某些像比如说拳击，拳比赛当中 也不能 还延续着哈这种，一直到84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哈，才完全说打破了。然后当然就拳击这些项目还是目前还在保留哈，职业选手不能来。之前就是完全职业选手你就跟奥运会无关啊，但是慢慢的也是因为奥运会整个的发展，因为它需要观赏性，需要更高的关注度，所以它不得不取消了这个限制哈，放开了很多的职业选手来。但是职业选手来也有职业选手来的矛盾哈，比如说像孙杨说网球哈，比如说足球也是一样。 对，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球员啊，其实他愿意来，但是呢俱乐部不放你来，因为奥运会这个时间马上奥运会完了之后，各欧洲的顶级联赛就要开踢了啊，他需要有一个前面的备战期。那你说我一个队里的这个球星哈，支柱，让他来踢个奥运会，整个踢完了回去还得要休息一段时间，恨不得要错过几轮的比赛才能投入到我的新赛季当中。人家俱乐部，人家是给球员发工资的哈，所以人家是有话语权的。 所以这个奥运会呢，这个叫做奥运大家庭，这个全人类的一个聚会，它跟这种纯我们叫做竞技体育这种职业体育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性， 对， 所以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也应该找到里面的不同哈。那今天网球咱们就说到这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2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3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您好，听众朋友，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29号到30号本市将有大到暴雨，请您尽量减少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建议全市不涉及城市运行的机关企事业单位29号采取弹性工作制或提前下班，确保安全。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现在正是奥运会的这个期间哈，大家也是关注着这个我们中国健儿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哈。啊，比赛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虽然身在北京，通过电视机，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通过新媒体的屏幕，但是看到了，其实离我们不远啊，在日本的我们的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拼搏的那些个瞬间时刻，其实我们也揪心。那天我看，举重比赛，还看这个乒乓球比赛，我一看我手表上，心率好嘛，都120了啊。虽然我们身在北京，其实我们也在，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着前方的奥运健儿为他们去加油。今天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奥运会的事儿。那我们说一说这个中国代表团、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和历史。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工作人员，在法国尼斯学院留学过，现在依然是在体育行业当中工作的曲怀。曲怀你好。 孙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咱们说过，奥运会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古希腊人对于神话故事的这种理解、崇敬，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了这样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奥运会的一个起源哈。那后来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这个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啊，一直到现在。那其实你看他这个过往是从欧洲来的一个过往。那其实我们说到咱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这个经历和过往，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说说这段历史啊，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参加了这个奥运会？那我们新中国第一块奥运会的金牌究竟是谁得到的？是吧？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我们参加过的第一届的奥运会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比赛？哪一个项目？是谁去的？可能这些也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因为现在你看202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前一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这个崇礼啊，在崇礼还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啊，整个崇礼就是一片大工地啊，现在都是在为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的加班加点的在去施工啊。你看这也是我们直接参与的过程，但是历史参与过程是什么，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啊。先说一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参与过的第一届奥运会，现在理解都是1984年啊，1984年那一年 洛杉矶，大家都是这常规理解啊。 对， 如果说中国参加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可以明确的说是1980年。为什么说是1980年呢？因为这个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建国之后参加奥运会的这个过程，首先要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你恢复国际奥委会会员身份，之后才能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个身份是什么时候恢复的呢？是1979年下半年。 1979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会员身份 啊， 就是国际奥委会会员。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它的地位的时候，是1979年下半年，对，应该是1979年的十月份。 嗯， 恢复之后，他就可以参加之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无论是夏季、冬季还是其他的领域的 青年， 那时候还没有青年， 还没， 对对对， 青年啊。 所以呢，随后因为所有的奥运会，无论是冬季的还是夏季奥运会，他在比赛前。应该是在比赛周期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截止所有项目的报名。所以我们在1979年恢复之后是有时间参与1980年的冬奥会和1980年的夏奥会报名的。那个时候夏奥会和冬季奥运会还在同一年举办。 哦，所以这会儿又说到这个，插一个题外话，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夏奥和冬奥会为什么会分开？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节目里也说过这个话题哈。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夏奥会和冬奥会还没有分成不同的时间 年份， 不同的年份去举办。 对， 哦， 为什么？那个时候因为是为了更好的。那个时候其实奥运会还没有面临到他生死存亡的这个阶段，只有到了尤其是80年之后，80年那一届奥运会，夏季奥运会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为什么？这里故事太多了。那我们先讲中国为什么参加了1980年的冬奥会。 那其实应该不叫冬奥会了，就是参加1980年的奥运会，因为冬奥会跟夏奥会还没有分开嘛。 不，分开了，不在同一时间举办， 但是同一年嘛， 同一年， 同一年嘛， 对，是，就是相当于像你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参加了 1980年 的冬季奥运会，只是在80年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 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 对， 然后参加是什么项目？是奥运会当中的冬季项目的比赛。 八零年为什么没有参加夏奥会？ 对呀，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啊， 先说参加冬奥会这个事儿。 好， 当时的。中国冬奥会的团长是谁呢？代表团团长是李梦华， 1980年。 对，副团长是何振良。 嗯， 然后一共有来自吉林，都是东三省的，其实 冬奥会 嘛，吉林、黑龙江还有解放军的6名教练员和28名运动员，参加了几个项目呢？包括速度滑冰、 速滑、 花样滑冰， 嗯， 越野滑雪， 嗯， 高山滑雪，冬季两项，5个大项。其实这几个项目我们之前在上半年的时候都介绍过。 之前说过， 对 对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意义是让五星红旗在冬奥会赛场和冬奥会村里去飘扬。 对，因为有代表团来参加了，就会竖起一面你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旗。 没错，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参加冬奥会的意义，其实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去参加开幕式。出现在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现场， 出现， 对，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又说了我们之前节目说到的奥运会当中的精神，奥运会精神究竟是什么？其实参与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对， 嗯， 具体时间，那我们第一次出现在五星红旗出现在奥林匹克现场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1980年 2月13号下午，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半。 嗯。 就普莱希德湖，这个是美国的当年的冬奥会的主场地。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你看，把这个节目一说，中国第一次，新中国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1984年，是1980年参加的，也不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的， 那在1980年的夏奥会、冬奥会还是同一年举办，不是像现在还差2年，不是，都是同一年举办。 对，所以我们看到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时隔42年，中国不仅仅参加了冬奥会，而且主办冬奥会了， 主办， 对，成为冬奥会的主办国，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一个成长，这个我们觉得很自豪。 80到22， 对。那么同时我们说，为什么80年我们没有任何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痕迹呢？ 啊，那年是在莫斯科是吗？ 对 啊，好， 所以说 夏奥会，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能印象更深的是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中国其实跟美国的这个 在美国举办的奥运会有很深的这个渊源了。你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冬奥会是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 嗯， 第一次参加夏奥会是84年的洛杉矶。 洛杉矶， 对，而且拿到了中国建国之后新中国的第一块金牌。 嗯， 而且是当时的第一个项目。 嗯， 第一块金牌产生由中国的选手徐海峰拿到了。那80年为什么没有参加莫斯科的奥运会？ 嗯， 这个里面有这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它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意义，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聊过，它传承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精神，就是要世界和平， 嗯， 去除战争， 嗯， 当时80年是因为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嗯， 然后整个国际社会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 嗯， 有将近一半的代表国家 参赛国 没有参加苏联莫斯科80年奥运会， 哦， 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很多的发达国家为首， 啊，是当年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 对，因为战争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对是一个国际上的战争的问题， 而也不是说新中国没有参加，很多国家在那一年都没有去参加那个， 对喽， 哦，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说我们不想参加，我们是有资格参加的， 嗯， 但是是为了一个 国际社会 世界和平， 嗯， 对，为了一个抵制入侵、抵制战争这么一个行为，然后就都没有参加， 嗯， 所以说莫斯科奥运会当年是一个到现在为止留下来是一个我的理解是一个相对来说残缺不全的一届奥运会， 有缺憾的， 对， 有 很大 缺， 对对对对， 哦，有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因哈，1980年，再往后就到1984年了， 没错， 对吧？ 对， 1984年又回到了我们说1984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 对， 嗯， 你看到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就。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基本就都参加了， 嗯， 那莫斯科的时候只有80个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奥委会， 嗯， 就完全不一样，当时其实那个时候84年 小200个成员国吧，是吧， 对，那时候有将近200个 成员国呢， 对，那时候将近200个，而且那个时候在将近200个成员国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没参加， 对 对, 对莫斯科奥委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等到了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 嗯， 中国代表团当时是真的是派出了很强大的阵容去参加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夏季奥运会， 嗯， 因为就其实我们现在想为什么冬季奥运会我们对80年冬季奥运会的参与感的存在感为什么这么弱，因为本身冬季项目也是我们国家很薄弱的项目，同时在整个国际的体育运动的这个认知里面，冬季项目也是弱于夏季项目的， 那肯定啊， 对，它的价值产生也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那会儿可能没有留下更多的一些影像资料啊，或者说没有深入人心吧，啊，我们深入人心就是我们实现这个叫金牌的突破， 没错， 1984年， 对， 嗯，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其实当时我们国家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而且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只有一个项目我们是最了解的， 嗯， 这个就是从80年代代代传承给我们这种体育精神的， 嗯， 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 对，当时中国女排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嗯， 对，打破了日本的垄断，然后击败了强劲的美国、古巴等等，之前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了， 嗯， 所以中国女排的存在是我们那一届奥运会特别期望的看到的升国旗奏国歌的一个代表， 就是84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但我们没有想到能够拿到第一那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嗯， 射击，对， 射击， 对对对， 说到射击这个项目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射击在每一届的奥运会当中都是率先要比赛的一个项目，它排的都很靠前， 只有一届奥运会， 嗯， 是意外，是另外一个项目， 嗯， 到目前看，基本上都是用射击比赛来产生历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首枚金牌 近20年，只有一届奥运会， 嗯， 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 嗯， 澳大利亚希望把首枚当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落入自己的国家代表团的这个囊中。 嗯， 那么他们就把也是那一年这个项目第一次进入奥运会。 嗯， 你猜猜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 你最熟悉的铁人三项。 哦，铁三。 对， 2000年铁人三项才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是吧？ 对。 哦，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他、嗯、他就这么有信心铁三就能够获得金牌？ 对，应该是女子，好像还是我记得是女子铁三是第一项进行。 哦，这样子。 当时是在海里进行的， 改了这个比赛的先后顺序哈，所以在比赛的先后顺序上，这个东道主的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是吧？ 对，他还是就是主办国还是有可协调可处理的一些方法，然后微调，然后包括一些他的东道主的优势。 对，你说这我插一个题外话，你比如说东京啊，本来要在2020年的那个奥运会，现在也推迟到2021年哈。 嗯。 不是把马拉松的项目也挪了吗？ 嗯， 不是在东京， 要去北海道吗？ 北海道。 对，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挪到北海道哈。 嗯， 我也不知道北海道的那个路线啊，究竟是怎么样，是上下爬升多不多哈？日本选手特别能跑山， 对， 特别能跑山。 日本的选手他因为好多地势是有坡上没有火山嘛，对。 对，每年你像那个在日本的这个长距离跑比赛里边有一个称号叫山神。 嗯， 啊，你说哎呀，山神，土地公公， 哈哈，嗯， 不是那意思啊，山神就是在山里边谁跑的最快。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说过那个，箱根的那个箱根驿传。 嗯，对， 箱根驿传当中有几个赛段就是上下坡的那个赛段，那几个坡叫坡王是吧，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 嗯，对， 都是单独要拎出来的。 嗯， 非常厉害的这个人物。 嗯， 所以你看日本把这个奥运会当中的马拉松项目从东京那样一个大平路拿到了这个北海道。 嗯， 是什么用意啊？这个你看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因在里面。当然提出的这个原因是说那个时候东京太热， 对， 不太适合做马拉松比赛，所以把这个赛道挪走了，挪到了北海道。当我记得那会儿国际奥委会应该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为什么要挪走， 嗯， 是吧？不太同意， 他们就说 应该坚持要挪到北海道。嗯， 对，一个是赛道的情况，还有一个是我是觉得，作为东道主，日本选手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 对， 那气温过高呢，肯定是对日本选手不利的，是反倒是依然是非洲选手天下。 对， 对吧？因为非洲本身它气温 天气很炎热，啊， 对，靠近赤道。那么其他的日本选手希望能够在相对凉爽一些的地区举办，因为北海道确实很靠北了， 嗯， 很凉快了。 对， 所以说再加上地势的一些变化， 加地势， 对，他们就可以在那儿去，因为对路线的熟悉很重要。 对， 为什么路线的熟悉？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用什么样配速，什么时候提速，什么时候降速，这个 对 这个。他连测试赛都有可能不放在北海道的话，那只有日本选手才会在这个赛道上体现出他的优势。 没错， 所以说这个题外话啊， 题外话就说到这个，其实东道主有一些话语权，时刻可以把这个赛程啊，包括这个赛事的地理位置啊，都可以做样一些调整。 对，所以说回到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洛杉矶， 对，当时有两个原因，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获得比较好？当然我记得是中国拿了15块金牌， 嗯， 这个很厉害了，上双了， 嗯， 上双金牌上双，我们都没有想到。当时当然有体操王子李宁的 啊，李宁 涌现，对，出现，然后再加上 射击、 举重， 嗯， 然后女排等等几个项目，包括跳水， 嗯， 周继红那一波，所以说当时是因为说回来是和80年奥运会是有息息相关的。中国为什么取得这么多金牌？ 80年， 八零年，有将近70个国家抵制了 莫斯科 奥运会，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 嗯， 到84年，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会有一些以前苏联为首的一些国家，会联合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啊， 当时大概10几个国家 也没去。 没去 啊，也没去。 除了苏联之外，因为苏联本身是奥运会的金牌大国啊。 对， 还有一个国家是奥运会历史上著名的摘金夺银的最有力的竞争代表团。 哪儿啊？ 前民主德国，东德。 哦，原来是东德。 对， 民主德，我们去柏林马拉松的柏林墙这一侧， 嗯， 西德那侧东德，对吧？ 嗯， 民主德国的强项是什么？游泳啊， 嗯， 射击啊， 自行车， 田径啊， 耐力 项目，对啊、 嗯， 非常强。民主德国，那苏联和民主德国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我想如果他们去参赛的话，我想可能作为我们国家代表团，可能成绩竞技成绩可能没有当时会不会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可能会也不会差啊、 嗯， 但是可能金牌没有不会得到那么多可能。 嗯， 因为民主德国的举重，对啊，苏联的举重， 嗯， 苏联举重很强啊， 嗯， 所以 有意思。 对，所以当时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国家，就包括包括这个一些大国家、小国家吧，一些十几个代表团，就也是，其实他们没有说是因为你80年没有参加， 当然不能说那样的一个理由。 他找了很多理由，他们 没去啊。 像苏联找的理由就是，官方说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了怕你们国，在尤其在美国，你们会有反苏联的一些游行和一些有存在危险系数的一些活动，对我们运动员和代表团是 有危险 威胁的，对，所以我们不敢去。去的话，如果你们确保不出现问题，我们可以去。但事实上，谁也没有人敢确保这个事情。 嗯， 对。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说回来啊，就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在80年我们是参加了第一届的这个奥运会？ 嗯， 啊，它那是冬季项目， 对， 因为是79年恢复了身份， 对， 那马上就要来参加嘛， 对， 你要把国旗插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去了。为什么80年的夏季奥运会没去参加？那又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对 吧？因为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的这个地质的原因， 对。 那84年又是为什么去参加了？又拿了那么好的成绩？可能又源于80年的那样一届奥运会的这个过程。所以历史说回来，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在奥运会的这个舞台上，各个国家的竞争啊，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这个它体现在方方面面。就奥运会绝对你不要把它简单的看成只是一个体育竞技比赛， 没错， 它涵盖了太多的体育、政治、经济、人文、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因素在里面。 虽然我们说去政治化，但是呢，事实上在全世界的一个共同体的发展的模式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对， 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发展是所有全世界各个领域、各个群体共同支撑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还是应该在做好自己的同时，联合全世界的这种国家也好，还是人民也好，去共同发展，这个很重要。 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说过的奥林匹克精神，里边所提到的这个内容， 公平竞争，对， 然后最后还有这个 友谊团结，对，所以说是互相理解，对，希望能够大家真的是站在每个人不同的角度上去多想一想。 是，今天咱们来继续来说奥运会的话题，但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中国新中国，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台上的过往经历和辉煌的成绩啊。今天我们请来是曲怀。其实说着说着说出很多曾经的故事啊，其实有了这些故事和经历，我们叫做历史前行的时候，还要看一看，回头看一看后边的这个车辙和脚印，其实可以有效的指引你更加准确的往前前进的方向哈。所以多了解一些历史有好处啊，这样也让我们更多的去听懂、读懂、看懂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没听够啊，没听够。那今天的界内界外呢，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在接下来下期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就中国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你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 好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应备之物。 读书就是唤醒内心的生机。 爱阅读，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日启动。诵读百年路，展越新征程， 好好读书吧。